天下，虚伪不堪的防备破碎，你掌中的刺刀是纯洁或浑浊的面容，放下散落成灰的一世解放，虚无中抓住的是幻梦或现实鲜花的想象，曾以为是纯洁或浑浊的面